和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8月23日，到1945年7月5日，日军轻易一次杀人500以上的惨案就有：保定北关惨案、藁城县梅花镇惨案、成安县城惨案、邱县县城惨案、庞家堡烟筒山矿惨案、张北县狼窝沟坝头惨案、博野县白塔村惨案、平山县驴山惨案、平山县东黄泥惨案、古城县霍庄惨案、寿陵县石坎碉堡惨案、任丘县城惨案、井陉县黑水坪老虎洞惨案、抚平县平阳惨案、遵化县鲁家峪惨案、丰润县潘家峪惨案、滦南县潘家寨庄惨案、定县北团惨案。群山环抱，溪水长流，广阔平地一隅无谷，山坡果园葡萄满枝，220户1700口人，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这天然胜境中的和平村庄，便是丰润县的潘家峪。潘家峪惨案发生在1941年1月25日，春节的前两天，乡民快乐半年，日寇突袭围庄，开始了一场意欲灭绝一切的大血洗。铃木启久与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丰润县日本人顾问佐佐木二郎，救济唐山、丰润、遵化、玉田、滦县、千安、鲁陇、阜宁等16个据点的伪军，勾结当地地主分子做内应，偷偷包围了潘家峪村，命令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这天天刚亮，鬼子们挨门逐户搜查，把1300多名男女老幼赶进了积雪结冰的大溪坑训化。潘丰柱78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老母亲在隐藏处被搜出来，一战刀砍成两截。人们被驱赶到一个10丈长、3丈宽、1人深的铺着1尺厚冰雪的坑里，比较八路军交粮食，无一人应承，动了几个小时，又赶到东南坎下地主潘慧林家的大院里。乡亲们见院内铺着2-3尺厚浇了煤油的松枝、玉米秸、柴草，四周房顶、院墙又架满了机枪、步枪，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便怒吼着一起向院门涌去。日伪军当场砍死、刺死逃生者20多人，把一个女青年劈成两半，把4个孕妇刺刀剖腹，挑出胎儿取乐。民众怒不可遏地奋起拼搏，佐佐木下了屠杀令。于是日伪兵用烧夷弹点火，用机枪扫射，把枪林弹雨下的潘家大院变成火海、废墟，变成土场、地狱。潘善旭等奋力冲到门旁，打瞎守兵眼睛，闯开大门逃命。20几人率先冲出虎口，浩劫过后，除276人从杀人场逃生外，30户人家被烧尽杀光，灭门绝户。全村烧毁房屋1300多间，1237人悲愤于九泉之下。1952年7月5日建造的万古遗恨纪念碑矗立在人们的面前，也使日本战犯触目惊心。第二年，1942年农历10月，铃木启久又向所属第一连队和骑兵队下达彻底肃正的命令，给戴庄招来炼狱般的浩劫。铃木启久部下的第88旅团独立步兵388大队大队长远见宫佐久供述，农历12月28这天早晨，日军包围滦南县潘家寨庄， 连老幼病患一人不漏，驱赶到了村角的空场上，逼着村长和村民交出八路军和工作人员。他们转而强逼聚集的村民挖深沟，然后把村民挑到沟里活埋。村民挣扎逃生，鬼子官兵便棒打、刀砍、枪击，集体杀害戴国礼、马文焕等1280多人，强暴妇女100多人，又抢光衣服、粮食、家畜和运输工具，烧光全村1000多间民房。火愈烧愈浓的烟雾笼罩着正在燃烧的建筑物体，像贪婪的猩红的猛兽，舌头舔着天空，像土腥的毒蛇舔着枕藉的尸体。煤油味儿、血腥味儿、焦糊味儿，刺激人的泪腺和喉咙。从火里发出烧灼骨头的难听声音，像是呻吟，像是呼叫，像是怒骂，做鬼也要吃日本鬼子的肉。铃木七九亲笔供录，我的一纸命令仅仅在20天制造了一大片地狱。是啊，仅仅是20天。在这个期间内，日军强夺了约640平方公里的中国老百姓的土地，十几万中国老百姓被迫挨着冻饿流走到他处，10000数千户老百姓的房屋被日军烧成了灰烬，约200多名中国农民仅仅因为用愤怒的眼光投向日军而被枪杀。日军第59师团士兵举起一帮供述：我们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要砸坏所有的家具神物，烧毁房屋。我们常说，如果约500人的部队在100户左右人家的村庄住一夜，这个村庄恐怕10年也恢复不起来。不过对日军来说，这正是他们的目的所在。日军第173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供认，他指挥所属于1942年12月12日拂晓，在河北省宛平县王家山村，把50多名居民关在一座屋子里，严刑拷问八路军踪迹。居民不知，日军便用锅中沸粥浇烫老人、妇女和幼童。问不出口供，日军便封锁门窗，纵火烧房，烧死42人。日军战犯中原第231联队本部中尉情报主任提野进太郎，面对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两人砍杀100人竞赛现场，自白砍杀十手是刀的暴行。1943年，他在手记《日本刀怨恨谱》中写道：我拔出常用的针光，喘一口气，将刀转过来，用刀背轻轻挨住村长的脖子，量好距离，确定了脚的位置，然后一边将刀刃朝前，一边猛地砍了下去。嚓的一声响后，犹如喷泉似的冒出2-3股血柱，村长的脑袋从躯体上滚了下来，五官难受的变了形，牙齿咔嚓咔嚓地咬着沙子，凄怆残忍，弥漫着血腥味儿。头一个杀得干脆利落。小丁没问题吗？刀弯了没有？小丁未见异常，但刀身略微弯曲了一点。没关系，试试看能连砍几个人。我接着转到下一个40岁左右的村干部身后，将刀背刚凑到下一个人脖子上，就立即翻过来砍下去。就这样，一口气又砍死了第3个和第4个。但第4个只砍进了80%，脑袋耷拉在胸前，栽倒在地上。失败了，沉住气，我强作笑颜，但却成了一副哭丧相。喂，哨兵，把那个水桶提过来。我一把抢过水桶，用水冲掉刀上的血迹，再用毛巾裹住刀身，将膝盖顶在距刀尖40厘米处，然后双手压刀，想将向右弯了5度的刀身复原，但还是留下了一定的弯度。哎，还剩5个， 那五个人流着眼泪，开始齐唱一首令人不快的歌，抗日歌。一股低沉的愤慨向我袭来。住嘴，还不住嘴？好啊，我杀了你们。但是我突然不安起来，五个人的歌声已经停止，但悲愤的哭泣声仍在继续。我愈加凶猛地挥刀砍杀，小丁更加松弛，刀身与护手的相连处晃动起来，刀身的上半段又向右弯曲了五度，因此每砍杀两个人就得教职一次。就这样，好容易才将最后一个人的首级砍落到地上，但首级落地的只有第一人和第九人。替野金太郎在这番自白的后面谈到了砍杀百人竞赛，他说，日本报纸每天都登满了皇军攻打南京的新闻，当时我幼稚得很，盲目地相信了天下无敌大和魂吴勇传，所以认为砍杀的百人都是在惊天地泣鬼神的肉搏战中干的。然而根据我的上述切身体会推断，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与其说是可能的，不如说是容易的。而且在所谓的警备地区杀人时，即使挖坑掩埋，也存在着被野狗扒出来的麻烦，但在冲锋陷阵的作战地区却是杀完了事。所以对两少尉饱尝的类似于随地小便的那种放开手脚恣意杀人的行为，就很容易予以首肯。正式名称应当改为砍杀束手待毙者的百人竞赛。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荣归故里后，在讲演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在战斗中杀死了三个人，其余都是俘虏，这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至于在战斗中杀死的那三个人，果真是在肉搏战中杀死的，其真实程度也令人怀疑。反正都是些信口雌黄的话，包括我在内，有成千上万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那只不过是日中五十年战争，尤其是支那事变时的无敌皇军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已。射杀成性的日寇，岂止杀人竞赛，还有杀人游戏，种种暴行到达疯癫的极端，又几乎都被闹着玩，为国家为战友报仇的非人性的反道德的勇猛，这一善恶颠倒的心理状态主宰着，与戏剧化凶残暴虐的海盗山贼一模一样，闻而毛骨悚然，血液都要凝固。看吧，把1000多中国难民押到广场，用汽油浇身，再以机枪射击点火，看着一片人身摇曳的火光，日军狂中取乐，把数十数百难民绑到池塘边，逼令脱衣破冰捉鱼，瞅着一个个兵人颤抖而死，日军捧腹淫笑，把一批难民推下河，日军目睹一幕幕求生不得的挣扎惨状，便一一枪杀，歌手挑在枪刺上漫步马路，向路人示乐，把一群难民手足卷捆投入池塘，连续投掷手榴弹，血肉横飞，伴随着日军笑声，把人悬挂电线上，在下面堆放柴火烧烤，焦枯半身后，日军狂欢而去，把救火的店员一个个捆绑起来投火烧死，日军一旁拍手叫好，把中国被俘士兵捆在门上柱子上，用锥子刺成血人，对叫骂怒视者则锥眼睛挖眼珠割耳鼻，或枪逼他们攀登房顶上下点火焚烧，害得战俘上下惨叫，日军嬉笑，把被逼脱光衣服的青年人用硝强水灌顶，浑身焦烂，听着受害人怒骂，日军鼓噪继续前行，直至倒闭而后快，把老狱衣履剥光游街，刀戳阴部，刺条别乳，削掉缠足， 狂啸而去，把俘虏两马分尸，用绳子捆住俘虏的两条腿，分别拴在相背而行的两匹马的身上，然后策马鸣啸狂奔。南京一带有名的和尚龙静、龙慧、尼姑、真行、登高、登远，都在受军畜生兵进城第一天取欢后被杀死在庙庵之中。一个以杀人取乐的日兵泯灭人性地说，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点消遣，这些个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呢？北有千里无人区，南有萨万大屠杀。南京浩劫部署是于1937年8月15日，这天日皇裕仁召见日本华中派遣大将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赏识他力主七七事变后直到南京，威逼蒋介石投降的主张。打开通往南京门户的上海之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镇卫青以统帅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职，亦细查宇内大事，从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不负镇之以重。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2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经日皇裕仁批准的进攻南京的命令，松井石根诚惶诚恐，系着皇后手之围巾，兵分两路直指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古寿夫部队向南京逼近时，松井石根因病发肺炎而住院小憩，改由裕仁的叔叔南京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公鸠岩接替到前线扮演白脸戏，自带坐收渔翁吏。1955年4月16日，在战犯管理所刑侦南京西部警备司令官佐佐木道一终于查明他指挥先头部队第38联队的部分官兵参加常熟、无锡、徐州侵略作战，杀害抗日军民307人。侵入南京后又指挥第30旅团集体屠杀和平居民10万人，俘虏人数越来越多，最后达到数千人。想到我们众多战友的流血牺牲以及10多天的苦战，我想与其处决一部分，不如大开杀戒。于是我说通通杀掉。日军第10军步兵第66联队第1大队的战斗记录则记曰，12日我们抓获了1500名俘虏，根据旅部命令，俘虏应该通通杀掉。经过准备，从下午5时开始刺杀，直至晚7时半左右才完成刺杀任务。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人对人，肉体对肉体，军刀对肉体的残杀，机枪屠杀竟然成了 N 次的人道处死方式，而是火刑则是他们灭绝一切的时髦手段。大洋子岛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结果这些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全部被日军用机关枪清除，被称为不让人活遭罪的人道方式处死了。躲进安全区里的中国士兵，日军好言诓说，不究既往，甚至许诺让他们工作，受骗上套后照旧把他们杀害。日军封敌所致，屠杀与焚烧同时并施，其残酷之形状惨不忍睹。县城之初，沿中华门到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出天，半城燃成火海。中华门巡乡里数10栋房屋均遭烧毁，数百居民庐舍城虚，栖息无所。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数100栋房屋一炬焚烧，荡然无存。由龙潭至太平门50里，所有乡村约2000多户的数千房舍，由南京东阳镇至中山门约60里，所有农庄1万户人家的1万余屋舍被日军悉数化为灰烬。暂且不去转录南京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所列18笔屠城的黑色惊人数字， 也不转述同时判定的另外十案集体杀戮僧人尼姑的残暴记录，只是战犯今次信手拈来的血腥事实就足以让眼前这些战犯触目惊心的了。十三日开始几天，驻中华门外的日军勒令乡民30余人冒着严寒入水捞鱼，从则冻毙，为亦遭戮。14日这一天，日军鬼称外侨划设的国际难民区匿藏20000中国兵，将壮年难民分批抓到下关，用机枪扫射，或破入地窖聚而焚之。15日下午，被俘中国军警2000人在中华门外引弹而陨，负伤未亡者复遭火焚而毙。入夜又有9000人被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射杀，只9人逃出，余者全部身亡。16日下午6时，日军把5000名聚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仅2人跳江自枪，与漂尸同流，隐藏于危崖林中而得以获生。17日，松井石根带着病体入城参加庆祝胜利阅兵式和战死者慰灵祭，不屑一顾14处大火仍在熊熊燃烧，他把坐骑码头转向东井，与昭襄公鸠岩、柳川平助和海军中将长谷川青一一起肃立，为天皇山虎、天堂之阶最伟大的大元帅万岁。他领喊第二声时激动得语不成声。一晨，松井石根向记者声明，对民众遭受的苦难我本人甚为痛惜，但本军队决然继续前进，直到中国悔悟为止。现在正值冬季，这个季节提供了反省的时间，40000000人民加以反省，这实则是动员继续进行第二步应城作战。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午夜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是

北京时间22点整。